做个节奏的信徒，让速度变成一场前所未有的梦。你看你看， 不如跳舞，聊天倒不如跳舞，让自己觉得舒服是每个人的天赋。继续跳舞，谈恋爱不如跳舞，用这个方式相处，没有人觉得孤独。不如跳舞，聊天倒不如跳舞，让自己觉得舒服是每个人的天赋。继续跳舞，谈恋爱不如跳舞，用这个方式相处，没有人觉得孤独，也没有包袱。 挣扎了一下，总是不听那句话，我想你是故意装傻，不是不懂得表达，还在等什么说清楚吧。我想你不是真的爱我，习惯被忽略不算自由，相爱的人总是不懂，为什么真心伤得特别重。我想你不是真的爱我，当体贴渐渐受到冷落，其实爱有很多选择，我也可以给你自由。

算多一秒停留在你怀里，失去世界也不可惜。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被放逐天际，只要你真心。 成长的过程遇到了事如此伤了，有太多不必要的伤痕。其实就连当初只以为他可以决定你该走哪一条路，每次都演了就醉，醉了就那些被误解的无助，那些要背负的辛苦，失去你的痛楚，为何再演了就醉？你可清楚，就算你不曾说出，我也不在乎。最爱我的父母，最亲的人，都可能是最不了解我的人。但不要提有些人自以为清楚，自以为他可以决定你该走哪一条路，每次都演了就醉，醉了就想哭。那些被误解的无助，那些要背负的辛苦，失去你的痛楚，为何再演了就醉？你可清楚，就算你不曾说出，我也不在乎。都演了就醉，醉了就想哭。那些被误解的无助，那些要背负的辛苦，失去你的痛楚，为何再演了就醉？你可清楚，就算你不曾说出，我也不在乎。每次都演了就醉，醉了就想哭。那些被误解的无助，那些要背负的辛苦，失去你的痛楚，为何再演了就醉？你可清楚，就算你不曾说出， 我也 头，我头，我头头头！ 哎，

的心事有我愿意听。 星光灿烂，风儿轻，最是寂寞女儿心。告别旧日夜行，忘了装上浮萍，不再流泪。 当我们飞向那海。

thing I'll do is start a dream of you. I found my angel in my life. I cannot see why. I cannot see why we can't be in love till we die. Wanna stay bye bye by your side. You are my everything. You are my only link to the angel's wings. Oh, talk about love, love, and I can't stop thinking of you. Such a crazy thing, like snow. 成沉淀不可以，傍晚又似是我突然的心情，冬天不可以，可以和你坐在草地看星星，还有还有阴天也不可以，装酷装傻戴太阳镜，就算你叫我打开不可以，为何只有夏天才最神奇？风刮成一冰激凌，这一夏天的风美丽大梦，我要和你飞到天空中，让爱都那么响亮，雨很轻松，看到了最完美的笑容，这一夏天的风带我的每日星座分析，好天不可以，陪你在夜里守在停止交集，因为我会为你着迷，像夏天无法抗拒红豆刨冰，也许我不能够逃离你不知身上的爱情教育，这一夏天的风将我迷惑，你的微笑带动了脉搏，就算地球不蓝了，海都干了，我也戒不掉你的笑容，这一夏天的风带我的梦，听到你的心中对你说，如果有那么一天你会快乐，就算我不知道也值得，要给你快乐，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覆盖的威力，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价格的优势， 有了九六九才知道经典的魅力。 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旗下业务 工商注册、会计代理、 商标注册、专利申请、 建筑资质代办、互联网资质代办、 贷款代办服务、法律咨询服务。 顶呱呱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电话52514000，记住52514000，微信公众号搜索顶呱呱。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是很好的神，默默忍住不

变成永恒故事。 世界纷纷扰扰，喧喧闹闹，下报是真实，为你跌跌撞撞，傻傻笑笑，满意被过之。就算庸庸碌碌，匆匆忙忙，过过一辈子，也要纷纷扰扰，年年日日，全心守护你。世界纷纷扰扰，喧喧闹闹，下报是真实，为你跌跌撞撞，傻傻笑笑，满意被过之。就算庸庸碌碌，匆匆忙忙，活过一辈子，也要纷纷扰扰，年年日日，全心守护你最小的声音。 心陶醉，被爱的

手能风吹，寂寞时候有人陪。有人问我是与非，说是与非，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若是爱也不可为，你明白说吧，无所谓，不必给我安慰，何必怕我伤悲？就当我从此收起真情，谁也不给。我会试着放下往事，忘了过去有多美，也会试着不去想。 天。 天虽然很高，思念像云笼罩，我很低潮。把所有沉默，如果你看得到，给我拥抱。微风轻轻飘，寂寞在笑声里默默喧闹。只有我知道，不需要再寻找谁的依靠。想见你，没有你，每天生活只剩呼吸。闭上眼，晃动的全都是你。想见你，我的心其实从来不曾离去。这一生只想和你在一起。闭上眼，晃动的全都是你。想见你，我的心其实从来不曾离去。全世界最重要的就是你。

条路上的你我他，有谁迷路了吗？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 经历老豆经历了这么 这么多啊。 在哪里？

的14点钟，你是不是还在刷手机呢？温度越来越低，天气越来越凉，记得不要忽略身边的人哦。我是969主播周周，打开969，和我一起在经典随身听，分享分享。